古典主义、 浪漫主义、 写实主义、 象征主义、 存在主义、歌德、 雨果、 鲁迅、 托尔斯泰、 川端康成，穿插在不同的时代，触摸他们伟大的心灵。 文杰华主持世界文学之旅。 上个星期咧喺世界文学之旅里边咧，我哋介绍咗俄国短篇小说非常之有特色嘅一位作家吓，就系巴别尔嘅。咁今晚咧，我哋仍然系会继续咧，系睇佢一啲短篇小说嘅作品，特别咧系留意佢处理某一方面嘅题材方面，佢个写作手法系点样。一方面学习下人哋嘅创作手法，另外咧亦都系体验下喺作品内容里边我国某一小撮人嘅生活嘅经验。咁同我哋咧系分析巴别尔嘅作品嘅咧系马国明先生。咁马国明，我记得上个礼拜你喺介绍巴别尔嘅时候咧，就提过佢作为一个犹太人嘅身份喺俄国里边生活咧，亦都系参加过一啲战争咧。佢嗰个短篇小说大部分咧系写佢一啲真实体会嘅。咁我亦都睇到咧，佢啲写作手法都几多样化，有啲系比较系冷静嘅，亦都有啲系比较大胆同埋直接嘅。咁今晚咧，我哋会在题材方面又睇一睇佢嘅作品可以点样分做一啲嘅即系类别啦吓。譬如话我哋会介绍佢喺战争里面所见到嘅一啲暴力嘅情况啊，佢又点样去处理呢啲暴力嘅情况，系用一种幽默啊，因为讽刺嘅手法嚟写啊，咁样样。譬如话喺佢关于呢个叫做骑兵队啊呢个短篇小说集里面咧，有好多短篇咧都系同即系战争有关。你觉得佢系点样嚟到去处理暴力呢一个问题咧？ 嗱，咁佢处理暴力，因为战争咧就必然咧系要接触暴力啦。咁但係呢就巴别尔嘅古仔呢就係、是、李海华呢就冇从来冇直接描述暴力嘅，唔似得我哋譬如睇戏呀咁样就哇啲鲜血呀、咁样就飙出嚟，就唔会用咁嘅一啲咁庸俗嘅手法嚟描写暴力嘅问题。咁我可以即係讲以几个古仔嚟作为例子啦。咁有一个古仔呢就係、是、如果真係要譯呢就叫应该譯做家书，但有啲嘅譯法譯做信啦。咁就好簡單，淨係講話個作者就替一個嘅哥薩克少年呢係寫封信俾佢媽媽。原來呢個少年呢佢一家四口咁係、爸爸媽媽啦同埋佢另外一個哥。咁佢一家四個人呢係除咗個媽之外呢，其他個三個男丁呢都要參軍嘅。咁嗰封信呢就係、是、呢就嗰、那個、那個仔呢就即係寫返封信俾媽媽，就講佢哋三個人嘅情況啦咁樣。咁開頭就話呢你唔使擔心啦，我冇乜嘢呀，我冇乜點呀。咁跟住呢就講到佢哥哥啦。咁話佢哥哥呢就被編咗喺佢爸爸嘅軍隊裏頭。如果爸爸呢就係、是、即係一啲小隊目呀諸如此類咁樣啦。咁、有一次唔知咩事咁就個哥哥做咗啲嘢，佢個爸爸呢就好不滿。咁似乎咧就係、是、執行呢個嘅軍紀，就殺咗佢個哥，殺咗佢個哥。 你完全唔知喺家書裏面會出現嘅。 咁但係佢即係描述話佢殺佢係即係唔會話係好我哋所謂 sentimental 嘅句語嚟講嘅，完全即係好平淡咁就話啊殺咗個哥哥殺咗啦。咁然之後話咧後屘咧佢另外有一個同鄉就係、是、咧就係同佢哥哥咧好老死嘅。咁佢呢個同鄉呢就係、是、喺軍隊裏頭呢就係、是、幾重要嘅人物嚟嘅，即係佢嘅官階就高過佢爸爸嘅。咁所以呢當佢同鄉呢就聽到佢哥哥俾佢爸爸殺死咗之後呢，佢就好嬲。於是呢就係、是、呢就去追佢爸爸嗰隊兵，追到之後呢就將佢爸爸殺死咗啦咁樣。咁個封信就係咁樣講。 咁呢啲我哋即係睇一封家書嘅時候，如果期待有啲乜嘢親情或者温馨嘅感覺咧，就揾唔到嘅。 係啦，揾唔到嘅，揾唔到嘅。咁佢由頭到尾就好好平淡嘅。 但是从这封信我们首先就知道呢，就说是即是他们没错很凶悍、啊、即是他们凶悍呢某方面呢就从一个十几岁少年就讲返话是哇他其实是一个家庭惨剧啦，他自己的哥哥就被他爸爸杀死了，咁、然之后后来呢他的哥哥的一个好朋友呢就去即杀返他的爸爸，咁这个是一个家庭惨剧来的，但呢就他好平淡咁样写返出来。 嗯、 啊！又冇话惨啊，冇话咩事咁样样，即系从呢个咁嘅侧面，其实反映翻就系呢个哥萨克人佢哋嗰种所谓凶悍嘅一面啦，就系话佢哋即系当死唔当死系咩一回事。 咁、而且呢个妈妈嘅遭遇咧，亦都绝对唔系话好少数人有，咁所以咧佢一般嘅哥萨克女妇女咧，可能亦都系习以为常啦，系哦呢啲喺战场上边嘅生死咧都预咗噶啦咁样。咁喺家书里边亦都系咁简洁就系写完。其实都是连家书本身都可以是一种暴力，我会觉得它就是透露到。是 的， 很特别，从来没想过家书是会这样写法的。譬如说在暴力方面，巴别尔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的、特别是令到你很吸引和 另外一个更加精彩的故事，就是这个是我相信就是巴别尔自己的真是他亲身的感受来的、亲身经历的东西。故事嗰個敘事者呢，咁咧就佢去從軍啦，咁佢又被派到去即係另外一個隊裏頭啦。咁時佢去到之後咧，就身嚟身豬肉啦，咁樣就安排到佢去即係某個軍營裏頭啦。咁、那個軍營咧，其實所謂當時軍營其實都係已經即係霸佔咗啲即係啲村屋做軍營。咁嗰個嘅所謂軍營咧，其實就已經有五個士兵喺度嚟啦。咁呢個古仔呢就講佢呢就去到一去到就見到嗰個嘅軍官，咁軍官呢就第一句問佢你識唔識寫字，識唔識即係睇書，咁佢話我識。佢話喔咁你呀、咁你都係啲如果用我哋中國人講你係臭老狗。咁你喔、原來你係臭老狗嚟呀。唔怪之你要戴眼鏡啦，咁就嘲笑佢話你打仗有乜你係戴眼鏡呀，你個眼鏡冇用嘅，抌咗佢把啦，咁諸如此類，咁就開始某程嘲笑佢啦。咁然到後來呢，佢去到佢被編到去嗰個嘅軍營裏頭啦，軍營有五個士兵啦咁樣。咁呢個五個士兵一見到佢都係對佢唔抽唔睬。即係 因為 佢非我族類係啦，就非我族類咁樣啊。你有冇搞錯，你搵個臭老狗嚟打仗住住呢，左手左腳就有㗎啫咁樣。咁唔睬佢，咁佢哋即係就講，即係佢哋開始食飯啦，咁自己食飯又冇嗌佢喎。咁呢個佢就好勞氣啦，就坐埋一邊好勞氣啦。咁就跟住呢，就可能佢勞氣就開始係向將佢嗰個即係怨憤就向嗰、那個嗰、那個軍營，其實是一間村屋㗎嘛。咁間村屋仲有個年紀大嘅村婦喺度。咁呢於是乎佢就嗌，佢話喂整啲嘢嚟食咁樣下。咁、那個村婦又唔騷佢喎，佢話我坐呢啲傻即係咁上緊啦。咁於是乎呢，呢、這個作者就真係好嬲啦。隨手呢就拎起把劍咁樣呢，一吉就吉死隻鵝。咁然之後呢拎起隻鵝出去幫我煮咗佢咁樣。啊即係咁當堂呢嗰五個士兵就話哇，佢話咦睇嚟你都 幾勇 㗎、都幾勇㗎喎，咁嚟呀你一齊食飯啦，咁當堂呢就接受佢啦，就當佢係 friend 咁樣。咁呢個故仔呢就即係我相信真係巴別爾嘅親身經歷嚟嘅。 点解呢？因为其实头先你介绍嘅一啲作品呢都系会好生动㗎。咁当然家书就系好似用一个书信嘅形式嚟写啦。但系你点解会咁深信呢个系佢亲身嘅经历呢？ 即系呢个呢，头先个古仔其实都系好简单啦。 但系咧就其实就好深刻咁样刻画到咧所谓嗰暴力嗰个嘅问题。 嗯， 呢个所谓呢个暴力问题就系咧，我哋即系某个程度上咧，有时我哋系唔可能避免到，同埋当你个周围环境啊，周围环境都系暴力嘅话咧，就算你自己唔想用暴力嘅话咧，你都会不知不觉之间咧，你亦都会暴力起嚟。 嗯 嗯，吓、啊。即系我谂到古仔咧，就系带出咗呢个咁嘅信息喺书嚟。 呢个系生存嘅方式，冇。 佢咁暴力，佢唔系话要刻意啊。其实佢即系佢杀死只鹅，佢唔系话要系去取悦佢嗰啲其他嘅佢嗰啲同伴，佢唔系要咁样样，而系因为佢即系当遇到人冷嘲热讽之后咧，佢呢个就变咗佢一个好自然嘅反应喺书嚟啦。 嗯嗯 咁呢个就带出所谓个暴力嘅问题，就系其实就唔系话以暴易暴嘅问题，而系话咧，即系当你个环境都系咁暴力嘅话咧。即係暴力，你唔可能避免嘅。 嗯，同時都會唔會巴別爾本身亦都係一個嚇、啊、喜歡文學創作啊，誒中意有一啲咁樣嘅即係文學嘅修養嘅人。咁佢生活喺一啲哥薩克嘅士兵當中啊，亦都係當過軍隊咧。咁佢亦都係會慢慢睇到自己有一種非我族類咧，要去同化或者係一種自然嘅嗰度，即係人在江湖呢種感覺。所以呢啲係會令到你好認為誒呢、這個所謂第一隻鵝呢篇嘅短篇咧，係佢親身嘅經歷啊。 即係我相信，如果冇一個咁即係冇親自經歷嘅咧，就係、是、我諗好難係即係咁全程咁樣講翻出嚟嘅。 嗯，或者我哋稍微休息一陣，一間又睇一睇咧，芭比咧又點樣去對待暴力同埋其他嘅啲主題。我哋嘅嘉宾马国明先生咧，帮我哋介绍俄国作家啊巴别尔一啲短篇嘅小说。咁巴别尔作为一个犹太人生活喺俄国咧，佢参加过一啲喺罗马尼亚嘅一啲战争啊，同哥萨克嘅士兵咧系生活过一齐。咁对于暴力，我哋喺啊节目开始嘅时候咧，亦都检视过咧，系有一啲好特别啊，好有风格嘅一啲嘅写法嘅。但是在其他嘅题材方面，我都有兴趣知道马国明就系话，巴别尔又点样去处理？譬如话。除了一些直接大胆的描写之外呢，有没有一些反面的讽刺、或者是、即暗中去表现自己的看法，但是不用一个那么直接的方式呢？有没有看过一些他的作品呢，是很能够处理到这方面的题材？ 是巴别尔有些作品真的很刻意去带出所谓讽刺的这样的效果在书里的。咁而通常啲故仔就要涉及到宗教嘅問題。咁譬如有一個故仔亦都喺收錄喺呢個紅色騎兵隊裏頭嘅。咁、那個故仔咧就係講佢去到波蘭啦。咁咧就係咧就認識到咧係一個工匠，或者應該叫做藝術家嚟嘅，因為咧佢咧就係好擅長咧係塑造一啲嘅人物嚟嘅，一啲雕像咁樣嘅。咁就講呢個嘅藝術家咧，佢咧就係、是。曾經咧就係受喺即係被當地受雇咧，睇呢個教堂咧就係、是、雕塑一啲嘅即係啲聖人啊啊，即係譬如話係呢個保祿啊或者保羅啊，咁咧就話開頭咧就呢個藝術家咧就將譬如話將某個聖人咧就塑造成咧就嗰個地方嘅某個大人物。即係差唔多類似咁樣啊，就力哇搞到咧就嗰啲人咧鬼死咁開心。冇嘢噶，當你見到哇啊，譬如話係啊，自己樣原來好似呢個嘅即係保羅嘅 嚇， 自己原來哇，即係某聖人就係原來好似自己嘅，咁呢個係呢、這個其實係一種嘅，你可以話一種嘅恭維，係一種嘅吹捧嘅方法嚟啦咁樣啊，咁所以就初頭嘅時候咧，就當即係呢個嘅工匠好似就即係帆風順啦嚇，佢能夠即係刻意去奉迎佢當地一啲嘅即係大人物，咁但係。整整下，然後發覺咧，有一啲嘅雕像咧， 居然咧就同當地一啲嘅，譬如話一啲嘅娼妓啊，一啲係即係俾人哋嘲笑嗰啲人物，居然又相似喎。於是乎咧就啲當局咧開始不滿啦，嗌佢喂有冇搞錯？咁都得嘅，要改喎咁樣。咁呢個嘅藝術家佢又唔賣帳喎，佢又一要堅持喎。咁後來咧就炒友啦，當然就冇辦理你咁硬曬態，梗係炒你友噶啦。不過炒友佢又唔驚喎，於是咧佢被革職之後咧，佢就去到啲農村咧，即係就替人咧買啲雕像喎，咁佢就將嗰啲嘅聖人雕像咧，今次咧就係整到咧就好似翻當地啲農民咁嘅，即係差唔多係即係你要點就點嘅，譬如話你個聖母像好似自己嘅得。你要甚至耶稣像好似自己一样得咁样啊，咁于是乎咁好，佢喺农村咧就哇，亦都好受欢迎喎。咁啲农民咧个个都走嚟咧嗌佢咧帮佢系即系整个雕像啊，当然就要即系似边个似边个咁样。咁搞到咧呢个嘅即系个有关当局咧都开始系即系注意啊，同埋即系话有冇搞到咁样都得嘅吓。咁但係呢條就派人話要嚟拉呢個咁嘅藝術家喎。咁但係呢當地農民呢即係粉粉走出嚟呢就保護呢個藝術家。即係話佢話哇佢係我哋唯一希望你都要拉佢。 咁嚴重啊。 咁就後來呢個有關當局就真係唔敢拉佢。咁呢條呢就呢個藝術家可以繼續落去，所以能夠同呢個作者就即係大家傾偈咁樣。故事一方面是很諷刺的，諷刺的地方就是說你看到就是說那個的不只是諷刺宗教的、也都是諷刺呢就是很多的所謂的大人物、大家都即歡喜人來吹捧、即是他歡喜人吹捧，他希望他很喜歡見到是即自己的樣子就很像一些聖人，但是他呢就會即某程度上即說只去州官放火就不准百姓點燈、農民要一些的塑像跟自己相似的話呢他就被認為是不對的、另一方面也某程度上呢就是講到話其實即平民百姓為什麼要信奉宗教 即有少少帶出所謂即宗教的真正像是怎樣樣啊樣，當然這些都是一些是相當諷刺。 其实个寓意亦都系相当深刻嗬。你譬如你破除所谓高尚啊、神圣啊，同埋平民嘅嗰个嘅距离啊，但系咁，但系喺现实生活、商业社会里边，亦都有好多呢啲投机取巧嘅人，懂得大众嘅心理啊，嚟到去即系得到即系可以话系几哗众取宠嘅呢种方式。咁所以其实即系好似系发生喺唔同嘅时空啊，但系都会有一啲普遍性嘅应用啊。咁呢一个小说。真的很有趣，特别巴别尔他自己本身在一个犹太人的家庭出身，小的时候父亲对他都很严厉，要他逼他学这个希伯来文研读圣经和各种和宗教有关的科学，这个都是培养到他当他长大的时候对这件事情的评价都不定。在关于讽刺的手法里面，有没有其他的巴别尔的短篇作品你觉得又是相当精彩？ 另外有一个故仔呢就是叫做呢是耶稣的罪行。即是听个故仔名字就知道呢个故仔会是好特别的。咁呢个故仔是一个独立的，就不是收录于呢个嘅红色骑兵队或者是呢个奥德赛故事，是一个即是独立的故仔。咁呢个故仔就是讲话呢是有一个嘅即是酒店嘅女工。咁就话佢因为佢即是你知道你在酒店做嘢就即是会接触到好多人啦。咁多數就都係男人啦，咁啲男人去間酒店就會係即係好多非之想咁樣嚇，話佢哋就同某個男人咧就即係發生咗關係啦，咁而且咧就個胎咧已經有成6個月咁大添㗎啦，但係佢呢個男朋友咧就 被徵召入伍，要去當兵啦，要四年之後先翻到嚟。咁故事一開始咧就話咧講呢個嘅士比同呢個佢男朋友大家之間即係傾偈，佢話佢話我冇可能等你四年嘅喎，你知啦，我喺呢個酒店做嘢嚇，成日見到咁多人，啲人個個都係你知乜人㗎啦，我唔可能等你四年㗎，即係佢意思就話我哋分手啦。我哋分手啦嚇、我準備同某某某某人結婚啦。嗰人雖然係老啲，但係即係都好啊咁啊，即係好過我而家喺酒店度啊咁樣。咁但係佢男朋友咧就當然係好嬲啦，咁樣又打又鬧咁樣樣啦。咁呢個嘅酒店嘅女士婢咁冇辦法，唯有走去求耶穌啦、去耶穌去教堂向耶穌禱告咁。咁又係話啊，你睇下我嘅處境就係咁啦嚇。开头咧就话耶稣话，如果咁样样啊，咁你不如真系即系乖乖地等你嘅男朋友等四年啦，等佢四年之后翻嚟，你哋先至结婚咁咪得咯。咁佢即系你都戆居，即系类似咁嘅语言啦吓。咁、你都戆居，我边可能等佢四年啊？我要喺酒店做噶、啊，我唔使食饭咩？你知酒店系咩环境噶啦？咁样你知唔知咁诸如此类，即系闹翻转头啦。咁后屘个耶稣话啊，又系、哦，即系我谂唔到呢样嘢，啊，我真系即系见识都系有限啦。咁好啊，咁啦，我同你谂个方法啦，点咧？啊，原来我天堂咧仲有个天使喺度，仲有个天使呢、这个某某天使。不如咁啦，我咧就嗌呢个天使嚟陪你啦，吓、嚟陪足你四年，吓、你放心啦，你中意点就点啦，但系就即系佢保证唔会令你带嚟麻烦嘅，即系意思就系、是。即係唔會，你同佢一齊，你就唔會生仔㗎啦。咁樣諸如此類咁樣，咁啊真係就安排咗咧，呢個天使咧同呢個嘅即係女士俾一齊生活啦。啊，咁但係咧就原來呢個天使咧就係一個少年啦，嚇、十零廿歲嘅少年咁樣嚇。咁啊係好靚仔，但係好脆弱咁樣。佢哋第一晚啫，咁嗰個天使就一命呜呼。咁即係咩事唔需要點特別講啦嚇。咁佢死咗，咁第二朝早咧，呢、這個女士婢咧就抱住呢個天使咧走去見呢個耶穌啊。咁佢話：耶穌啊，嗱，你呢個天使冇用喎，一晚就唔掂。咁耶穌有冇搞錯啊？哇，你咁都得嘅？即係我話我唔幫你，今次啊，我唔幫你啦。即係佢發嬲啊咁嘅。 嗯。 啊佢話：你唔幫我，你點可能唔幫我啊？嚇、啊，替我諗下，如果你唔幫我，我跟住會點啊？嚇、啊，我喺翻個酒店裏頭，啲男人會點樣對待我啊？嚇、啊，你睇下我呢個肚而家咁大嚇、啊，即係又一輪攬翻轉頭咧。咁卒之啊，個耶穌話：啊，係係啊，對唔住啊，對唔住啊，我冇為你設想到啊嚇、啊，對唔住啊。 嗯。 咁跟住咧，輪到個女士佢話：我唔饒恕你。你係你嘅罪行係唔可以饒恕嘅。 嗯， 個故事就係咁樣結局。 咁呢個巴別爾作為一個猶太人啊，即係佢有我諗相當真係好大膽嘅一個寫法啦。就你話係諷刺咩？諷刺之餘，其實亦都係融雜咗佢喺其他嘅短篇小説裏面嗰種所謂直接嘅方式啊。冇一個禁忌啊，打破咗一啲所謂一般人認為唔可以即係觸及嘅題材或者人物。咁都係好有趣嘅個方式。我知道馬國明咧，你發現巴別爾嘅作品咧，就係喺書架上邊嚇，即係隨手拎起就非常之喜歡。咁我相信巴別爾亦都係一個咧，係被人忽視嘅一個俄國嘅作家。咁既然係一個短篇小説作者啦，而佢嘅作品其實咧，亦都係用咁多樣化嘅嚟到手法咧，去講一啲同我哋其實事實上都會係相當有關嘅課題咧，係好值得我哋攞嚟睇睇嘅。咁啊，暫時咧就我哋見到有英譯本，咁中譯本會唔會有咧？都係需要喺書局裏邊去再睇一睇，因為佢就唔係好似史可夫嗰啲咧，係咁受人注目啊。咁今晚咧就唔該曬馬國明同我哋介紹俄國作家巴別爾。咁我哋下個星期會繼續咧俄國作家嘅介紹。唔該曬。 世界文學之旅，鍾傑良編導，魏便利監製，香港電台教育組製作。